乖呆虫说入城进行曲吗？改编一下叫跨年进行曲。哎，刚才是那首吉普赛男爵进行曲，而这一首则是有名的磨坊波尔卡，你听过吗？其实用这首快乐的舞步来庆祝新年，而且呢庆祝来年有个好收成，也是一种祝愿呢。 听到那段音乐了吗？有一种光的色彩，选择电影《国王与小鸟》，作曲者是沃伊切赫·基拉尔。听着这样的音乐，我觉得在那首刚才听了两首《吉普赛男爵进行曲》和那首《磨坊波尔卡》之后，再听这一首，有一种岁末年初的感觉，好像即将迎来新年，但是心里又有很多心绪想和大家一起分享。这段音乐的感觉就好像从日落到黎明旋转的黑白，这是一个循环，生命的规律也是如此。无论大喜大悲，花开花落，我们都一直是被光带着前行的。轮回的季节，春去秋来的艰辛和繁华，在渐行渐远的道路上，无论沧海如何化为桑田，我们也都要勇往直前。相信光，相信无论前途的路上有多少的艰难险阻，都要相信每天都是新的，有光有阳光，要坚信自己的人生信念理想，荣辱不惊，笑看庭前花开花落。有时候听音乐，我们会听出这个旋律和风格，但是有时候如果听得不够多，感受不够深，也许就会说错呀。像怪太冲说了，说曲风像是日本人谱写的。哎，刚才我说了，沃伊切赫·基拉尔，一位很有名的波兰作曲家，他创作了很多的作品，包括为电影《辛德勒的》那是约翰·威廉姆斯，应该说为电影《钢琴家》创作的音乐，其中呢有很多的古典的成分，还有他创作了之前我特地以前给大家带过一期他 他的节目，包括像吸血僵尸啊等等，他的音乐非常有色彩，既有这种很深沉的古典曲风，也有一些浪漫的色彩，像这一段牧羊人的歌声。模仿八音盒的声音，可以说这是一部很早以前的电影，以前也带给过大家《国王与小鸟》，1979年的电影，是保罗·古里默执导的奇幻动画。那影片呢，根据安徒生的童话《牧羊女与扫烟囱的人》改编，讲述了一个在虚构的王国，来自画中的牧羊姑娘和扫烟囱的小伙子在小鸟的帮助下战胜恶霸国王的故事。故事怎么样，其实如果以前也讲过，小小的年纪我们大概很难理解，但是当你长大以后再回味，也发现其中的影片音乐都太值得我们欣赏了。而且这部影片被誉为是有点讽刺还有光明的赞歌，音乐中动画中有光有勇有色彩，配乐者是沃伊切和基拉尔，波兰音乐家。就电影音乐而言，他的作品还有刚才我提到的第九道门，还有钢琴家淑女本色金青四百年等等。音乐中很有意思，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开始牧羊人的歌声，好像音乐中有一种期盼吧，就好像在说平安之夜这般静谧，风如千指轻轻撩动着我的心弦。这首歌是他唱给牧羊姑娘的，那我也把这首歌送给收音机前的你，就像日出日落的变幻，见证着时间的轮回，昼夜的往返，见证着岁月的变迁。快到新年了，四季的轮回也见证着季节的更替，这个时间总在千变万化，每天都变化着面孔，有什么是不变的呢？让我想起我做的那个片花，也是在今年年末的时候做给明年的片花，插播一下，来聆听。机场，嘈杂的人群，计算机的处理器，21世纪的今天，一切都在飞速发展，还有什么是不可以改变的？古典也流行，2019年依然在这里。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乐依然在这里，和你美好相伴。 是不是觉得很美好呢？总是在拥有之后，你可能才会想到失去什么，总是在经历之后才会懊悔当初的选择。如果时光可以倒流，你的愿望是什么呢？看到在云端发来的文字真的很美好，也谢谢让我觉得很慰藉，和大家分享一下。在云端是这样写的：温暖的阳光，温暖的午后，平安喜乐之日，把健康美好送给岳老师以及幕后的团队，没有团队，只有我一个。他说今天阳光正好，伴着动听的音乐，我们一起为一年的努力而鼓掌和加油，是古典也流行一直给予我心灵的慰藉和鼓励。谢谢有你的陪伴和分享，谢谢在云端。我想说，你的这个问候和语言的慰藉，让我想起在周六，我参加了国家大剧院建院11周年，并且主持了其中的一场活动。在活动我最后说，其实无论是艺术的殿堂，艺术的过往，最重要的是什么？艺术以人为本。古典流行我在做了这么多年也是这样，也希望以人为本。这个人就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啊，有了你们的聆听，古典音乐才得以今天继续，而古典也流行也在继续。我还在这里是因为你们的聆听才让我坚持和鼓励。好，古典流行的上半时段先到这里，欢迎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古也和你一会儿见。21世纪的今天，一切都在飞速发展，还有什么是不可以改变的？古典也流行，2019年依然在这里。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乐依然在这里，和你美好相伴。 让自然融入城市，让音乐倾听彼此，让我们望得见山。

12月20号，综艺节目《见字如面》在北京举行了第三季发布会，宣布节目将于12月25号起，每周二晚8点在腾讯视频首播，每周六晚9点20在黑龙江卫视播出。节目总导演关正文透露，《见字如面3》的选性工作从第二季还未收官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一直持续到了今年12月份第三季正式录制，历时一年多。节目组找到了几千封信，从中挑选出了几百封，最后一遍遍的筛选，确定入选的不到100封。再通过跟演员们沟通，最终播出的信件预计70到80封。而在嘉宾选择上，《见字如面》第三季既有赵立新、归亚蕾、何冰等常驻演员，也增加了杨澜、董勇、陈数、王自健、戚薇、牛俊峰等新晋嘉宾。继续来看，近日江苏卫视综艺节目《蒙面唱将猜猜猜》第三季在上海录制了最后一期节目《蒙面盛典》，并在录制现场举办了探班活动。古巨基、侯佩岑、大张伟、大佐几位猜评团成员齐现身，摩登兄弟刘宇宁也作为蒙面唱将的代表，共聊节目趣事，盘点本季唱将。而吴青峰会不会在《蒙面唱将猜猜猜》的蒙面盛典上带来返场表演，也将是一个令人期待的悬念和看点。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15点和你一起唱，16点战马能量音乐，17点娱乐最王牌，19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97.4。 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窗外的风吹起最后几片叶，天渐凉，才发觉又走过一年。 FM97.4 古典也流行，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凌晨3点，我是古月，带给你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声音。2019年，我们继续相伴春夏秋冬。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柴可夫斯基的作品《佛罗兰萨的回忆》，音乐中有一种画都画不开的情感，音乐中也有很多的回忆在里面。关于回忆，我在想，每当岁末的时候，岁月的沉淀都让我们有很多的思考，好像很多的回顾。刚才我也要说，而现在我们不只应该回顾，也许要再往前看，活在当下嘛，总是这么说。因为刚才我也提到，总是在拥有后才会想到失去了什么，你会总结在这一年自己没有做到什么。如果你懊悔更多，不如说自己做到了什么。昨天已然过去，明天还没有到来，只有今天可以控制。生命的意义在于什么？好好的活着，为了爱，爱自己，爱别人。皇帝圆舞曲，相信大家都已经听过多遍。 古典也流行在节目中也放过多遍，但是每次聆听只要版本够好，我都会感叹音乐中所展示的世界，所展示的生活多么美好啊。是啊，也许我们平时生活是现实的，有时生活也许是残忍的，但是当你一靠近它，靠近音乐的时候，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美好，需要有这样的幻想，也希望有这样的音乐可以激励我们。音乐是陪伴，我们之间也是陪伴，互相的关系。秀杰说，说得对，想想追随节目已经有3年多了，不知不觉中日子就这样流淌着，也如同音乐般音符般起伏跃动着。谢谢大家呀。还有安卓说了，永久的陪伴是最真挚的爱。分享大家的文字，因为在新年左右，我觉得大家有很多的文字还有内容想和大家一起分享和倾诉。姨姨你好，说新年来了，那你的妹妹妮妮呢？还有在云端也说，是啊，主持人与听众之间有了好的交流平台，共鸣之处，这就是我们也一直追随的原因和目的。是指我们的听众群乐友会吗？那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加入啊，因为有时候我因为工作繁忙来不及让大家加入，现在还是可以开放平台的，也就是搜索我们的微信号 FM974 FM974， 对，要两个重复的都有 FM974 FM974， 由我呢来大家拉大家入群，好吧。嗯，在云端也说，是的，我们彼此心心相通，感谢还是感谢，感谢和我们的音乐相伴，感谢我们和音乐相约，因音乐而感动，也因音乐彼此心灵相通，因音乐而相识。胡雪迪，生活很美好啊，说是在开罗向大家问好。哇，你总是旅行在各处，在不同的地方来聆听古典与流行吗？此时在开罗聆听这首《皇帝圆舞曲》，又该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在开罗应该听阿依达吧。